下午好，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Forty， 我是苏颖。今天金球奖颁奖典礼，《爱乐之城》这部电影呢，七项提名全部获奖，金球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影片，还有最佳剧情奖电影《月光男孩》。这两部电影确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几乎都是做到了顶级，几乎是毫无悬念。那今年奥斯卡也将是他们之间的角逐。节目的一开始呢，说了一条电影方面的消息。那如果你想参与节目互动，分享听歌感受，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，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。一首张惠妹《姐妹》开启今天下午的 Music Friday。 听一首歌，用五分钟。 享受一顿大餐要用30分钟。

一首来自梁博喜剧。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e Forty， 我是 Sukin。王菲幻乐一场演唱会已经结束十多天了，昨天却再次爬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位。起因呢，是因为胡彦斌发了一则科普帖，从技术角度分析了王菲走音的原因是与 VR 直播过分真实有关。直播太真实呢，会把音不准啊、气息不稳这些瑕疵放大。那透过这场 VR 直播的失败，未来肯尝试的歌手肯定会越来越少。胡彦斌也总结说，不管你曾经唱得有多好，唱歌这件事儿还是吃功夫的。艺人回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只有不断练习突破，才可以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。胡彦斌，男人 KTV。 唱出我的情节。 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，不想被打扰。 真想好好的听首歌，不愿被打扰。 真想安静的待一会儿，不要被打扰。 Music Body 让你只和音乐在一起。 My FM。 你不来我不老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？一首来自郁可唯《时光正好》，这首歌呢也是电影《夏有乔木雅望天堂》的插曲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 Miss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接下来这首歌呢非常的应景，因为整个冬天像今天这样蓝天白云，我们可以放肆呼吸的日子真的是屈指可数。来自魏佳庆，好天气。 信，只要天空放晴，相信会有好运降临。你被感染什么坏细菌，走出来让伤口透透气，把湿的心晒干去旅行，你会看见更多风景。什么坏细菌，走出来让伤口透透气，把湿的心晒干去旅行，你会看见更多风景。今天好天气，谁都不能收留情绪，看我们的影子刻在草地，仿佛大世界的华丽作品。每天好天气，微笑比阳光晒你，有时候想治愈，深深吸一口气，才会有力气为梦想前进。 分钟好音乐不接断，一会儿接着还有更多好音乐哦。是 Gary 曹格。 一尘不染。 一首来自田馥甄《小幸运》。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.5 Miss Forty， 我是 Suki。上周综艺节目《梦想的声音》播出之后，导师林俊杰呢选择改编了萧煌奇的《末班车》，用中国风加上笛声和古筝来演绎这首离别之歌，引发全场泪目。节目在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芝芝也表示说最后一期了，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的不舍，会全力以赴，不留一丝遗憾。那在《梦想的声音》舞台上，芝芝留下了很多非常精彩的作品，也让我们认识到不同风格的他。接下来呢，同样是来自芝芝林俊杰《冻结》。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后知后觉以后领悟。冻结的时间，冻结初恋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。冻结的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若是疲倦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

轻轻的回，我想我不在意你曾爱过谁。 Let's start from here， 无所谓，就算那像空沙发在等待拥抱，只是不确定。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， I don't care where we go， Let's start from here， Let's start。像街上走过那些人们转一个弯，遇见美好， Start from here， 无所谓，慢慢来，迷宫一样的未来，转一个圈回到那里。我喜欢爱情有点神，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。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， I don't care where we go， Let's start from here， Let's start。 爵士的味道来自王若琳迷宫。最近呢，王若琳参加了直播类音乐节目大事发生，在节目中演绎了自己的新专辑霸凌之家。歌曲中的她时而化身争夺遗产的贵妇，时而又变成丧失理智的摇滚老人，真的是脑洞大开。这也是王若琳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，除了歌手的身份，她还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人、企划统筹，还有声音演员等等，充分体现了她的创作才能。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Friday， 我是 Sukin， 蔡依林 Play。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，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，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，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，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-827-9818。 优美旋律绕耳畔，思想快乐透心田，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证明我手有宝贵，零下50度，北极探险为期17天，撒哈拉恐龙绝对崩溃，三寸导演3天2夜，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，方向竟有深度，放纵无意识催眠。 我 也 装逼，但是谁能排队？你是功夫飞天走到人海，但是万个车掉就快几百，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些。 你想冲高冲我赔，管你是上星星是上空为我飞，管你是哪一类跳冲我赔。 过你问前男友的约会，却到我印象里准备让他飞将逃退。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星期一点多还没眠，网络上五十个好声音没一点都不会。 一段音乐，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.5，音乐让生活更精彩。 只要你

重点呢不是每个音都很准，而是每个咬字都很清楚，而是用最真诚的自己来面对音乐。接下来陶喆的歌曲《小镇姑娘》。 心中。 播不停。 FM Music 40，最爱音乐都在这里。 My FM。 周杰伦《黑色毛衣》，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Friday， 我是 Suki。 昨天呢，朴树宣布自己的演唱会延期。朴树说，之所以取消上海、杭州的演唱会，是因为他对目前写的歌词不太满意，又不想在演唱会上只唱老歌，所以呢，就无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朴树真实朴实，很少有大规模的演出，只参加过两次真人秀节目，但他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所能，做好每一首音乐。他说，不能辜负了自己做音乐的天分，好的音乐呢，就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听到。马上听到朴树 Colorful Days。 Imagination

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？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，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。 MyFM。MyFM 100.5 Music 40 starts now。 谁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 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，漫天风

We'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. Oh,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When I see you again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.5 Music Friday， 我是 Suki。 昨天呢，周杰伦官方粉丝团微博晒出了一张杰伦夫妇和好友的合照，照片中周杰伦站在画面中间，分别搂着爱妻昆凌和好友，杰伦呢带着昆凌合体秀恩爱，网友们却把重点放到了眼睛上。网友看过照片之后纷纷调侃杰伦说，虽然杰伦眼睛小，但是他脸大呀，坤哥的眼睛有伦妹三倍大，非常的有趣。周杰伦开不了口。你对我有多重要，我何为没让你 Music 40, 好音乐40分钟，我是梁静茹。 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，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在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 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，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，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，再远的风景啊，我们会到达。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吗？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。 变过，未来怎？ 想从未变过。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。 一首来自水木年华《启程》，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苏萍。许美静她的歌声里呢没有任何的文化符号，你也听不出特别多模仿欧美音乐的痕迹，她的根就是土生土长的华语音乐，她的受众也是在城市化浪潮中起伏的都市人。马上听到许美静《遗憾》。